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十四集。孟千姿给冼琼花打了第二个电话，通知他三件事：带人救围标，山户桃田下落不明，以及提防箭手。那个射死司机和江恋的箭手至今没有出现，也没有和自己的同伴会合。做完这些，孟千姿也喝了一罐葡萄糖。 七八个小时前，以邝美英和神棍的速度，七八个小时也走不了多远，说不定那些怪物还会停下休息或者睡觉，也就是说快了，这一次我就快赶上他们了。 孟千姿发足奔跑，偶尔圆纵挪跃，浓重的夜色就在他的奔跑间渐转稀淡。天边蹦出第一线亮时，孟千姿突然脊背一紧，瞬间止步。这一次不是因为味道，是因为声音，那种重剑破空的声音。而且他也看到了有一杆长剑从前方远处射出，不知道是要射谁，居然斜上中天。总不会是后羿射日吧？多半是失了准头射偏了。孟千姿笑起来，他抚了一把额头的汗，将如湿的头发拂到耳后，又抽了枪在手上，牙关一咬，也不去管什么味道了，向着那箭射出的方向直奔而去。 妈的，跑了一夜，跑废了我一条腿的人在这儿呢。 啊！ 才跑至中途，就听见那一处尖叫声和嘶吼声并起。尖叫声是女人的，也许是邝美莹，孟千姿没法判断，但嘶吼声像是神棍。 怎么着，这两个人突然奋起反抗了？ 孟千姿脚下不停，事发地位置较低，得不断往下。很快场内情势明晰，孟千姿咒骂了一句： 靠，不能用枪了。 简单来说，下头打成了一团，神棍咆哮着和一个男人扭打在了一起，再没战斗力，拼命也有三分力，一时间难分高下。但孟千姿那射击技术，打动的东西都够呛，何况是这样扭在一起的。而另一处就更危急了，一个身形极为粗壮高大的男人正俯身跪掐住一个人，有个嘶声嚎哭的女人正拼命想去扒开那个人。除此之外，场内只剩下一个趴伏在地的女人。这还瞄准个屁呀，情势危急，脚下路尽，算是一个低矮悬崖，从边上的斜坡绕下去已经来不及了。孟千姿吼了一句： 你给我起来。 他自己都说不清是在吼那个女人还是在吼那个男人，但是效果是达到了。那个男人悚然回身，孟千姿看准方位，如一只大鸟直扑下去，瞬间齐抱住那个男人肩颈，然后身子顺势一拧。他自己的力量不够，想借着这整个身子飞扑拧转之力，把那个男人脖梗给拧折。但万万没想到，那个男人居然如此坚实，这么大的力道居然没有奏效。两人只在地上滚了一滚，孟千姿枪械落地，不及去抓。他听围标描述过，知道这人力气极大，不能与之久斗，只能以快打快。孟千姿借着坐起之势，小腿一屈，迅速拔出腿边插着的匕首，向着那男人咽喉便刺。那男人动作极快，居然劈手来抓。他手掌也极大，剪硬掌后硬生生把刃尖给抓住了。这一下正中下怀，孟千姿笑了一下： 你去死吧。 这是一把套层匕首，孟千姿虎口轻蹭暗扣，手起横撩，在那人喉前划过。那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孟千姿回手抓起地上的枪，抵住那人下颌，毫不犹豫地补了一枪。 孟小姐，快来救我呀！孟小姐， 原来神棍虽然打斗不行，脑子却很灵，知道救兵来了，也知道自己打那人不过，是以趁着那人没回过味来之际撒开他就跑。那人反应也快，哪容神棍走脱，发足就追。孟千姿喘得厉害，还是立马端枪。神棍看到枪口朝这边，赶紧折向边上跑。孟千姿开了第一枪没中，又开第二枪还是没中，自己是打靶准头，果然不行。那人原先被这两枪吓到，略有迟疑，待见到孟千姿总是瞄不准，心下就没有那么紧张了，只是这么一来很难把人带走了。他心下一横，甩起兜石绳。孟千姿细细瞄准，开了第三枪，这一枪中了。那男人手中的石头失了准心，高高扬上了半天，而天边晨曦正四下漫起，可见开枪不能着急，还是应该瞄准。 千姿，你为什么能站起来？ 孟千姿猝不及防，下意识应了一句。被抓走的那天半夜时，江恋痛醒了一回，睁眼的时候先看到天，黑色的天幕，星星很亮，人的眼眸里都被盛进了银色的光。紧接着他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人拖拽着走，那感觉像拖一条死狗。他向身侧看去，事实证明他这感觉没错，他是被人拖着，有一圈绳，绳绕在他腋下，方便捆住了拖行。被拖着的不止他一个，还有另外两个。江恋认出其中一个是那个最先死的司机，另外一个看衣着服饰都很陌生，他猜可能是那个被车子碾压过的人。三个人三道绳，绳头攥成一股，牵在一个人手里。只知道这个人身材高大，一拖三，力气也一定很大，剩下的只是他沉默的背影和呼哧呼哧的用力声。江恋之所以醒过来，是因为肩头那根剑还没拔，在与地面的摩擦中来回搓磨，血肉被不住的牵扯，又把江恋给疼醒了。 神棍呢？美莹呢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先顾我自己吧。这人为什么不杀我呢？ 江恋想起昏迷前的那场殊死搏斗，对方力气很大，他又受了伤，半边身子几乎没了知觉，最后他是被这人掐住了脖子，嘴巴张开，舌头渐渐往外吐，然后昏死了过去。 会不会是这人以为我死了，所以才把我当死人，也跟死人拴在了一起，一并拖着。那现在是要把他们这些死人拖去哪儿呢？ 江恋决定装死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同时也借助这点时间恢复体力。尽管伤口不断被牵动，让这恢复有点痴人说梦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人在一处垒石后停了下来。高原上经常见到这种拿牛粪和石头堆就的垒石墙，应该是藏民游牧时拿来圈牛羊的，因为每年都会在固定的季节经过，所以经常留下一些常用的工具。借着月光，江恋看到那人拿起一柄废铲，在墙根处开始挖坑，而墙根处好像原本就有坑，如今只是扩大而已。那人背后背着弓，还有箭囊，看不清脸，脸上好像拿布缠了一条又一条，只露了一双眼睛，泛着阴森而又诡谲的光。 这是在给我们掘尸坑吧？啊，难得居然管杀还管埋。 啊，浑身使不上力，也许可以偷懒一把，先闭个气，被埋进去算了。等上头没了动静，再刨开坑出来。 可惜的是，事与愿违，那人先把乌明氏的尸体搬扔进了坑中，然后又把司机的尸体拽到跟前，伸手握住剑身，狠命一拽，竟硬生生把那柄剑拔了出来，然后搁到身边，又顺手拿起一块石头朝着司机后脑补了一击。那一声闷响惊得江恋浑身一僵，连呼吸都暂停了。 这人看起来足够节俭，不肯让自己的剑陪葬，临埋前要回收，也足够小心。其实拖行了这么久还被拔了剑，怎么都不可能还活着，居然还要补上一砸。这种剑，前头剑簇，后头剑羽，不管从哪一头拔，都如同活剐。我一定会忍不住叫出声的。既然这样，还不如借这一疼的力道搏上一把。 他瞥了一眼那杆被拔出的剑搁摆的位置，看似捶打的手慢慢挪了过去，可惜差了一寸多，怎么都够不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人大手一伸，揪住江恋的衣领，把他拖到近前。江恋就借着这一拖的便利，迅速将那杆剑握到了手中。同一时间，那个人也攥住了插在江恋左肩头的那杆剑。 一、二、三， 念！ 就在剑羽拔出血肉的瞬间，江恋借着这让天灵盖都泛凉气的剧痛，他暴喝一声，使尽全身力气坐起来，右手的剑猛然斜向上刺，就听见嗤啦一声入肉声响。定睛看时，那剑竟然斜穿了那人脖子，剑头刺透颈皮，支棱在那人的耳边。那个人瞪着江恋，喉咙里发出断续的声音，双眼暴突，目光中流露出惊恐和不可置信，手中还攥着那根刚刚从江恋身上拔出的剑。江恋自从中箭受伤，因着剑身未拔，前后伤口都被封住了，所以虽然有血渗出，但多半被衣服给吃尽了，并没有外流。直到此刻，温热的血才汩汩流出，伤口周遭被这热流一浸，居然有一种近乎变态的刺激。江恋嘴角牵扯出一抹艰难的笑。 啊，你还不倒吗？哼！ 边说边伸出手去，在那人肩上推了一阵。那人死前不倒，身子本就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，哪里还经得住外力，软软地瘫了下去。随着他这一倒，江恋也支撑不下去了，后仰着砸躺下去。他大口喘气，眼前眩晕，却又拼命咬住牙根吸气呼气。然后他伸出一只手，扯解开那司机脖子上的围巾，送到嘴边，拿牙狠狠地磨咬，末了嗤啦一声撕开。他把半截团进嘴里，用力咬住，手上也捏了半截，一点一点塞进了肩头的伤口，每塞一点身子就痉挛一下，痉挛过后再往里塞一点。江恋圆瞪着眼，眼角张裂般疼，脑子里尽量想一些美好的事儿，比如和孟千姿拥吻痴缠以及更多。极致塞完，满手是血，嘴里那块布也几乎咬烂了。他又躺了一会儿，这才用力坐起，伸手去扯那人脸上的布，扯得七零八落之后，喘息着伸手入怀去摸手电。原本江恋怀里收拢了一堆手电的，以作声东击西之用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滚落了，还好还有最后一柄，因着末端插入了裤腰里反而留住了。他把手电摸了出来，暗亮了，照向那个人的脸。这是一张头骨变形的脸，江恋这辈子都没见过比这再丑的人。 他的一边颌骨正常，另一边却斜歪着顶出，像给脸拉了一个尖角。一边的颧骨斜向上，另一边的却下搭，原本该平行的两侧颧骨硬生生被歪扭成了一道斜线。江恋想起了水鬼的那个视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不知道是哪个方向似乎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，不知道是美莹还是桃田，而且她直觉就是往这个方向来的。江恋身子一震，迅速回到了现实之中。他关掉手电，一脚把司机和那个人的尸体踢入坑中，自己也顺势滑了进去，然后伸手快速兜抹，把刨开的土兜过来，尽数浇在自己和其他尸体身上。他在这松软的泥壤里睁开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盯向外头。很快，视线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形。她跌跌撞撞，气喘吁吁，嘴里发出近乎呜咽的声音，向着这堵垒石后奔了过来。借着月色，江恋看清楚，那是桃田。他长舒一口气，身子微欠，正想出来招呼她，目光所及处，心下一沉。桃田的身后远处还有人，而看那人粗壮的身形和稳妥的姿态，绝不是同伴。江恋深埋在土下的手微微蜷起，忽然蹭到了什么东西，那是刚刚死在他手上那人背在背后的一把弓。桃田一瘸一拐冲到垒石旁，他也实在是没有力气了，高原上的剧烈奔跑比之平地要付出更多的体力。他扶住垒石，惊恐地抬头看着几十米外逼近的那个身影，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一条腿已经没了知觉，另一条抖得几乎站不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眼角余光忽然瞥到身侧的地面忽然冒出一团黑影来，桃田的一颗心几乎都要跳停了，骇叫声已经冲到了嗓子眼，听到那人说， 是我。 谁？谁？ 他们几个人？ 江恋。 桃田大喜，这种时候哪怕说话的是邝美莹，只要是自己人，他都会喜极而泣的，只要不再是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就行。 好几个吧，追我的有一个。 好几个？再加上坑里的那个不算少了，居然成群成伙，这些人是哪儿来的？ 江恋顾不上想别的，他尽量低伏，身子倚住垒石，单手操作实在不便利。 快来帮我，快！ 桃田如梦初醒，小跑着上前，看到江恋把一张弓搭在垒石边，一时间有点发懵，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 把剑拿起来，搭上。我只有一只手能使力，得有你配合，你来稳住前弓，我来拉弦。 桃田不住点头，他其实颇为伶俐，只不过年纪小，又没有经历过什么凶险，一时间慌了神。现在有江恋安排，直如有了主心骨，手脚也麻利起来，只几秒功夫已然就位。江恋拉弓时，弓身渐渐弯起，弦也被胀得发出呲呲声响。桃田两手死死握住弓身，生怕有丝毫颤动影响了江恋发挥。和那个人的距离只剩20来米，桃田额上渗出汗来，顺着一侧面颊滑落。 我射箭只是门外汉，得等他近点儿。 安静等待的片刻，桃田听到江恋的气息就响在耳边，略带着重。忽然想起他说只有一只手能使力。 你受伤重吗？ 其他人呢？ 我们分开跑的，沈先生说这样胜算大点儿。 这人也用剑吗？ 没有，那是他朝我砸过石头。 难怪桃田像瘸了一样，看来是被砸中了。那个人追得不紧不慢，直如老猫细数，估计是笃定猎物逃不掉了。那人在几十米外处停了一下，江恋心中一动，立刻猜到是这头太久没动静，那个人也起了戒心，立马吩咐桃田 出点声，越害怕越好。 哦哦， 陶田发出低低的抽泣声，这声音里夹杂着战战兢兢，还有惊惧惶恐。那人果然又往这儿来了。 挺好。 陶田听到江恋轻笑，不知怎么的，脸上一热，心里也一下踏实了。他目视着那个人的身影，喉咙处轻滚了一下。10米，8米，约摸7、8米的时候，江恋手一松，冷兵器曾雄霸中国战场数千年，而弓箭被称为战争之王，远非过家家时扎制的小弓小箭可比。那杆重箭裹挟风声直冲出去，势不可挡，直接没入那人身体。那人没有一点防备，被箭力带翻在地，痛极翻滚，发出低沉的闷哼声。 奇怪，居然没大喊大叫。话又说回来，事发以来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对方的人说过什么。 江恋瞄准的是躯干，因为箭术实在非他强项，靶子大一点才有准头，射不死也好，抓个活口在手上不是什么坏事。江恋正想吩咐陶田去尸坑里扯些布条来当绑带，忽然尖利哨响，竟是那被射倒的人在作哨。很快东面西面南面各有哨响回应，听音辨位，有些距离并不是很远。江恋悚然变色，他收弓在手， 带上箭囊，咱们往北跑。 好。 陶田应了一声，箭囊往身上一挂，快速跟着江恋冲了出去。尽管腿脚不便，还是尽力奔跑，耳边风声呼呼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总觉得有石头扔到了身后。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江恋忽然停下，转身后望。陶田紧张的连风声都听不到了，只觉得头脸处萦绕的是两人不成节奏的喘息。他上气不接下气，连着催促江恋： 跑跑啊，被追上就完了，这些怪物像狩猎一样。 是像狩猎，黑暗中的狩猎。在这片没有人烟的森林荒野，张弓持箭或者飞石，最古老的行猎方式。 是像狩猎，但是如果你只把自己当成猎物，那你只剩下被追逐猎杀的份儿了。要想活命，你也得狩猎。 不是，江恋，你们没看到他们的样子。 他想起翻车前的锁剑，浑身激灵灵打了个寒战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